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何方？我们的祖先到底什么样？如今哪里还有他们留下的痕迹？我们在反问自己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寻找着答案。中国人的祖先究竟会是谁呢？是北京猿人，还是山顶洞人？是否我们如同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一样，都是起源于非洲呢？迷幻时空带您继续探索中国人从哪里来。各位好，我是韩涛。 他是死亡三角，飞机轮船到这里都会神秘失踪。 他伫立数千年，恐怖的咒语，离奇的猜测，使之更加神秘。 天池之水，旱而不涸，涝而不溢，他究竟来自哪里？ 芦芽欲滴，黄土高原上何以出现罕见的绿洲？ 关于宇宙，关于地球，有太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挖掘。 自然之谜。 基因领域的研究者发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身体中85%的基因变异都是共有的。根据这个发现，人们推测，非洲就是全世界现代人的发源地，这也就是所谓的非洲起源说。上海复旦大学生命遗传学院研究所金立教授也对此进行了基因研究，没有想到的是，他的研究结果竟成为了支持非洲起源说最强有力的一项证据。于是基因领域的研究达成了一致，非洲就是全世界现代人的发源地，现代四大人种原出一处，有着共同的非洲祖先。此学说遇到的第一个挑战是，现代人为何要离开非洲？非洲起源说认为，是恶劣的环境和急剧膨胀的人口导致现代人离开家园，远征世界的。他们从非洲出发，经过中东到达东南亚，再向北进入中国的南部，最终遍及东亚。你，我，就是他们的后代。然而，一场新的争论又开始了。本地说认为，从非洲来的原始人到达东亚后，一直生活在这里，从北京猿人逐渐进化成为现代的中国人，而你我就是北京猿人的后裔。而基因说则认为，北京猿人已经灭绝了，我们的祖先并不是生活在东亚的北京猿人，而是非洲现代人来到东亚后，彻底取代了北京猿人，成为山顶洞人，直到今天的你我。如果真的像基因说认为的那样，北京猿人被彻底取代了，那么这种取代又是如何发生的？在现代人到达中国之前，北京猿人的后代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几十万年，对环境更熟悉，更有生存经验，但为什么最后留下来的会是山顶洞人呢？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北京猿人最终走向灭亡了呢？有一种想象是极其残忍的，那就是大规模的正面冲突。 就好像是部落战争一样，也许为了争夺更适合生存的领地或者食物、水源、火种等等，新旧人种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斗。而事实上，早在北京猿人的头盖骨被发现不久，德国的学者魏敦瑞就注意到，在这些化石头骨上有许多伤痕和裂缝，但造成这些裂缝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却不得而知。随后，中国的专家贾兰坡提出了一种猜想，这些裂缝和伤痕是北京猿人的敌人所造成的，他们很有可能遇到了更强大的对手。然而，目前关于这种猜想的考古证据似乎并没有太大的说服力，在世界范围内，人们也没能找到任何正面屠杀的证据。在中国，古人类学家们收集了国内各个遗址的证据，同样，中国的化石记录也没能显示出原始人被集体屠杀的迹象。于是，人们又提出了一种假想，也许北京猿人并非被消灭，而是自然灭绝。也就是说，在非洲现代人到达中国之前，北京猿人的后代早已被极度寒冷的冰期气候所灭绝掉了。而当环境重新变得温暖宜人时，现代人带着更高一级的智慧开始了新的关于中国人的故事。然而，这样的假想也没有任何有力的支持。我们的祖先到底会是谁呢？在北京猿人和非洲现代人之间究竟该做何选择？化石考古的专家们深信，只有脚下的大地会告诉人们真正的答案。他们要在地层当中继续寻找新的证据，连接起原始人类与现代中国人之间那一大段空白。 我们是谁？来自何方？我们的祖先到底什么样？哪里有他留下的痕迹？我们在反问自己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寻找答案。迷幻时空正在与您一起探索中国人哪里来。 1964年，陕西省蓝田县发现了古人类化石和石器，经测定距今115万年。蓝田猿人跟北京猿人处在同一个进化阶段，但时代却早了一倍以上。这使得中国的古人类学家们大胆地猜想，在中国能不能找到更早的古人类化石，直接挑战人类的非洲起源说呢？伴随着蓝田猿人的化石，还出土了大量的动物化石，有几十个品种。在仔细研究后，古人类学家黄万波感到有些疑惑，为什么这些动物品种几乎都是生活在南方的种群呢？另外，从蓝田遗址的地质剖面来看，在距今100多万年以前，那一带是黄土构造，根本不适合原始人类居住。一个全新的观点在黄万波的脑海当中诞生了，那就是蓝田猿人的故乡可能并不在陕西，他们很有可能是在某一个时期从秦岭以南迁移过来的。蓝田猿人其实来自于南方。正是这个大胆的假设推动着黄万波，让他把寻找祖先的目光聚焦在了中国的南部。蓝田猿人的发现不到一年，在云南省元谋县出土了2颗人类牙齿的化石。后来找到的石器证明，元谋猿人生活在距今170万年前。应当说，这是一个令人激动不已的数字，它把中国古人类出现的时间又向前大大的推进了。这个发现也再一次坚定了黄万波的决心，他要在中国南方寻找更早的人类祖先。10多年过去了，长江流域的深山峡谷曾经一次又一次给黄万波带来过希望，又一次次的令他失望而归。后来，顺着老乡提供的线索，考察队员在巫山找到了一处重要的发掘地点。话说这年的秋天，中法两国合作考察巫山地区原始人类遗址的活动开始了。 经验丰富的中国古人类学家黄万波是第一负责人。有一个山坳被黄万波命名为龙骨坡，离县城大约60公里的山路。当地老乡提供的线索和已经发现的动物化石，对于这些经验丰富的古人类学家而言，就是最令人振奋和激动的暗示。那些动物是非常古老的品种，它们的生存年代远远超过北京猿人，甚至比目前公认的中国最早的原始人，距今170万年的元谋猿人还要久远。黄万波坚信，龙骨坡会告诉他答案。令他如此执着的还有一个原因，十几年前就在这里的地层中，黄万波曾经挖出过一段像是属于人类的下颌骨化石，它只有短短的一小节，上面还残留着几颗牙齿。然而自它出土之日起，争论始终没有停止过，人们怀疑它是否真的属于人类，也许这是个古猿的下颌。而且除去这一小块骨骼化石之外，黄万波就再没能找到其他部分的骨骼化石，也没有找到其他间接的证据。因此人们既无法确定它的真正归属，也无法肯定它的生存年代。曾经生活在巫山的这种生物到底是什么，也就成为了一个无法解答的谜。这个谜在黄万波心中已经封存了19年了，而这位古人类学家却始终坚信谜底终有一天会揭晓。考察工作顺利地进行着，人们在巫山龙骨坡确定了2个发掘地点，细致地向下清理勘探，不放过地层中任何一点零星的线索。就在某一天，新的情况出现了，人们又一次发现了动物骨骼的化石，然而与以往不同，这些骨骼化石的分布情况很不寻常。它们有大有小，横七竖八，毫无规律，却又很密集地散布在不到3平方米的一小片区域里。只需粗略的观察，经验丰富的专家就可以发现，这并不是一副完整的动物骨骼，而是各种食草动物的肢骨。显然它们并非在这里自然死亡的，这些动物应该是被有选择地带到这里取食之后又被丢弃于此。是谁制造了这一幕的场景？一切都将人们引向了那个猜测，只有原始人类能做到这一点，他们曾经就生活在这里。随后更重要的东西出现了，在这片化石遗迹的一个角落，人们发现了一块有着明显加工痕迹的石块。这是石器吗？如果是的话，那么也就意味着他们找到了人类身份的最好证明。更多的发现随即而至，在地势较低的1号发掘地点，大量的石制品陆续出土了，它们就像是时间的书签，记载着遥远的过去。有了这些证据，龙骨坡带给人们的悬念将很快揭晓。 它是死亡三角，飞机轮船到这里都会神秘失踪。 它伫立数千年，恐怖的咒语离奇的猜测使之更加神秘。 天池之水旱而不涸，涝而不溢，它究竟来自哪里？ 芦芽欲滴，黄土高原上何以出现罕见的绿洲？ 关于宇宙，关于地球，有太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挖掘。 自然之谜， 您正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各位好，我是韩涛。巫山到底有没有原始人？如果有，他们又生活在哪个年代？这次会找到中国人从哪里来的答案吗？黄万波和法方负责人波伊达开始对石制品进行进一步的确认。波伊达是法国著名的古生物学家，也是研究旧石器的世界级权威，他的鉴定至关重要，可以直接为这些石质标本定性。这次考察发掘有严格的地层勘探和出土物的埋藏坐标，每一块石制品的埋藏深度、具体位置都被测定和记录了下来。 确保研究结果准确无误。黄万波和波伊达反复研究着眼前的这些石块，或许他们正在触摸的东西就是世界上即将诞生的又一个奇迹。通过对地层勘测数据的进一步分析，初步的结果出来了，在长江流域的巫山地区的确生活着一种更古老的原始人类，虽然他们的年代还不足以挑战非洲最古老的人类化石记录，但它却让人们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开始思索东亚地区的古人类演化史。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这些更早就在中国出现的原始人，他们是一直延续了下来，逐渐演化成今天的我们的吗？顺着这个思路，黄万波将目光扩散到巫山人所在的整个长江大三峡流域，他得到了一个重要的启示。几十年来，这个流域出土的古人类化石已经渐渐在时间上连成了一条线，这不正是原始人类始终在这一区域生存的证明吗？同时，深山峡谷的险峻地貌似乎成为了一道天然的屏障，既为原始人类提供了安全的栖息场所，也有力地阻止了外来文化的入侵。黄万波和波伊达认为，不管最早在中国出现的古人类是距今100万年还是200万年，他们都在这里一直延续了下来，最终进化成今天的现代中国人，而没有受到其他人种的入侵和干扰。这一年，中国古人类学家吴新志撰写了一篇论文，论文中的观点早在多年以前就已经成型，不过近年来陆续出现的中国古人类化石又使这位古人类学的权威学者产生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新想法。将目光从长江流域扩散到整个中国，中国古人类化石出土的地点和数量已经越来越多，这些化石有的比北京猿人早，有的介于北京猿人与山顶洞人之间，从距今200万年前到3万年以前形成了一条时间上的连接线。吴新志将中国发现的各种古人类化石逐一进行对比，发现他们的骨骼各种特征彼此交错，界限模糊，很难截然分开。和县发现的头骨像北京猿人一样原始，脑量小，眉骨高，但他的眼眶向后缩进，程度接近现代人。资阳头骨距今3万年，脑量接近于现代人，但他却像北京猿人一样，在前额头上有一条凸起的脊，而且眉骨也很没发达。而在大荔、浚县和其他各个时间段的头骨化石上，吴新志都发现有原始与现代的特征同时并存。问题的关键就出现了，过去人们一直以为人类进化是阶梯式的，在北京猿人与山顶洞人之间应当有过渡人种，但实际情况却是在这两者之间根本没有典型的过渡环节。中国的古人类化石并没有按时间的先后一级一级地向前跃进，而是原始与进步并存，从始至终彼此交错，渐渐模糊的过渡。人们很难找出绝对的标准，将古老的原始人与进步的现代人截然区分开。如果像基因所认为的那样，中国的原始人被来自非洲的现代人完全取代了，那么在中国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为什么没有呈现截然不同的两种进化阶段？为什么在进步的现代人化石上还能找到原始的痕迹呢？ 我们是谁？来自何方？我们的祖先到底什么样？哪里有他留下的痕迹？我们在反问自己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寻找答案。迷幻时空正在与您一起探索中国人哪里来。 除了骨骼化石之外， 石器方面的证据似乎也表明了新的情况。按照基因说的解释，现代人走出非洲后，有一部分在10万年前到达中东，然后从中东绕道进入中国。与此吻合的是，人们在以色列发现了新的古人类遗址，距今10万年左右，同时发现的还有石器。在中国，除了水洞沟等个别地点以外，绝大多数地点出土的石质工具都很原始，制作水准与北京猿人的石器属于同一个模式。如果使用先进技术的新人种真的曾经占据整个中国，为什么他们的技术没能够普及？为什么在中国已经发现的上千处石器遗址中，99%都处于第一模式呢？即便在水洞沟遗址当中找到了有明显区别的石器，人们也发现，伴随着第三模式的石器同时出土的是大量的第一模式的石器文化，这说明新的文化并没有给这里带来实质性的改变。据此，中国的古人类学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东亚地区的人类是连续进化的，在他们的进化过程中没有发生过取代。但是如果现代人真的是多地同时进化，在独立进化了数十万年之后，必然会导致形成不同的人种，那又如何解释目前各个大洲的人还能够通婚并且生育后代？难道各地的古人类会自觉地朝同一人种进化吗？吴兴志从过去发现的马坝人和柳江人头骨化石上得到了启示，他们同时间有东亚北京猿人和欧洲尼安德特人的特征，这不恰恰表明东西方之间在很早就已经有了基因交流？如果这个观点有充分的证据，几大人群从祖先时期就保持着基因交流和融合，那么通婚后产生正常的后代就是很自然的了。这一年，汤山镇政府开采附近的雷公山，无意中发现了一个洞穴，就在这里，人们找到了南京猿人的头骨。经过对比，吴兴志发现南京猿人的性状和北京猿人差不多，但在代表壮年男性的2号头骨上发现了一些全新的特征。另外，在云南丽江和四川资阳发现的头骨上，后脑勺部位也有好像发髻形状的凸起，跟柳江人一样，这种发髻形状的凸起是原始欧洲人的一大特征。在山顶洞人的一个头骨化石上，吴兴志也发现他的颧骨有西方人常见的特征。这些在中国稀有而在西方较为常见的现象，不正是古代东西方人群之间基因交流的一种证明吗？水洞沟遗址中那些较进步的石器工具，在中国的石器模式中十分罕见，不也恰恰可以看作是东西方之间偶尔进行的一次技术交流吗？在众多的化石证据面前，关于东亚地区古人类进化的另一种假说得到了完善，那就是中国的吴兴志、美国的沃尔波夫、澳大利亚的桑恩联名提出的多地进化附带杂交的新学说。具体到中国，你我的祖先是世代在这片土地上繁衍进化的，同时他们与西方的人群之间不断进行着基因交流。也正是因为如此，古人类虽然在世界不同地区分别发展了至少100多万年，而现在的各色人种仍旧属于同一个生物种，通婚所生的混血也可以产生生育力正常的后代。至此，两种学说都为我们祖先的故事找到了各自的解释。化石与基因，两种手段，两个方向，他们此消彼长，似乎都还在各自完善着。目前，基因说是主流，因为这个理论完整、大胆，颇为吸引人。但遗憾的是，基因与化石并没有完全吻合，尤其在中国，那些最直观的证据恰恰不能呼应那些最绝妙的设想。我们是谁？又来自何方？这是从人类首次仰望星空开始就一直被深深困扰的问题。